各位网友大家好，首先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 G 字头网站，有关今年举办的台湾官选团，好快咁样一碌过之后咧，已经见到啦，呢啲条款全部都唔重要嘅，最重要睇一个字系团费7000元。反观普罗政治学院同埋天南之友合办嘅台湾官选团2018，我哋嘅收费亦都系一个字，就系4645。呢个宣传就系呢个数目字已经讲完晒噶，多谢大家支持，请重速报名。 头先嗰个台湾官选团嗰个 promo 咧，就漏咗个最重要嘅，即系嗰个宣传嘅句语啊！ 边个带队？ 邊個帶隊嘛？由屌你香港知名嘅政治評論家，呢個台灣問題專家黃毓民先生親自領隊啊嘛嗱。 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、宋景輝、錢建榮、張三。 O K， 咁啊， 我又翻嚟啦。 好啦，咁我哋讲下呢、這个，讲呢个咩先吓？系讲呢个中选会啊。中选会咧就呢、這个嗱，咁啊反空污法啊，即系反空气污染法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国民党嘅呢个卢秀燕吓、啊，即系而家台中市嘅參選人啊，盧秀燕，咁由佢做領銜人，我知唔知台灣叫領銜人嘅，香港可能叫做咩啊？ 發起人咯、 啊，發起人即係、就是、類似呢啲啦。咁啊，由佢咧就去做一個聯署啊，咁啊，咁啊，結果就係聯署就係攞到幾多數咧？我話好 Q 多啊！啲 就有差唔多49萬份交咗上去嘅， 48萬好似有， 49萬， 唔係最尾係變咗49萬、嗯、啊！嗰呢個數字好奇怪嘅，一陣我先講啦。咁啊就交咗啊連署49萬， 呢個係官方 7243人， 呢個官方俾嘅 合格咧就314395人連署，連署前啊嗱，即係呢啲數字要留意，一陣我哋會講嘅。連署前死亡嘅咧11849人，佔連署嘅人數咧2.88%。 即係簽咗死啦， 係咯， 唔係未簽咩？簽嗰時之前已經死鬼咗噶啦。嗱咁所以裏面即係有啲即係有啲俾人哋即係話有啲造假嘅成分啦。嗯，好啦，咁但係嗱點都好 嗱，因為嗰個成個連署人數啊，只需要係28萬嘅足夠噶啦。 28萬幾啦，咁而家就31萬幾啦，咁所以咧就已經係通過咗呢一個反空污法嘅公投嚇，咁啊好啦。咁啊，即係呢個陳英 鉗 鉗係嘛？ 讀鉗啊！ 我唔知係咪讀鉗喎、 啊。我就查過， 廣東話讀鉗。 係啦，鉗到嘅嗰個鉗。 好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呢個陳英鉗咧就係中選委嘅主委，咁啊喺呢個立法院報告嘅時候咧，咁佢即係係啊講一大輪頭先我啲數字啦，咁佢就即係到後就後來就話通即係已經通過咗，跟住就喺度哽咽。飲泣流淚嚇，咁、啊、又即係其實我唔知佢喊咩喎，其實係嘛？即係嗱，裏邊會有嗱，我哋咁樣反應啦。當時佢喺度喊嘅時候咧，我哋咁反應咧就佢好辛苦啊，做呢單嘢做得好辛苦，終卒之都做完啦。咁、佢一種感懷身世。就喺嗰度咧，就抒發咗出嗰個情感出嚟。咁呢個第一個。 嗱，咁佢其實即係講即係回答呢個質詢嘅時候咧，就話咧，我哋冇辦法，因為法律就係咁樣，所以不得不讓空污公投成案。我個人非常難過，非常痛心。好啦，咁佢就冇解釋佢嘅難過。 咁呢個咪 痛心？ 咪頭先我講咯，可能做得好 Q 辛苦。 定係 而家通過咗啦，係。 定係因為呢、這個，因為通過咗，所以難過，所以痛心咧。 另外一個就係話。我根本就唔想俾佢過，但係法律上邊 佢過咗喎， 要俾佢過咗，所以我好撚難過，冇辦法啦。咁又係啊，我而家喺度唯有用眼淚抒發咗我心中嘅不滿。 我擋唔到呢個法案，呢個公投案。 嗱，點解我哋話擋咧？嗱，其實之前咧都已經好多古靈精怪㗎啦，又有啲文字又可以唔即係文，有啲文字唔得啦，係咪啊？譬如當時簽咗嗰49萬份，去到中選會。交佢俾佢嘅時候咧， 佢話得48萬幾， 48萬幾另外一個數字啦，即係48萬幾當時 佢話點收嘅時候話收得48萬幾， 咁佢話我冇地方， 因為你諗下48萬啦，48萬張 A4 紙係何等大嘅一個一棟嘢嚟嘅？ 嗯， 即係揾起重機吊落去。咁又係好 Q 大棟嘢，咁佢中小委亦都冇呢個預算呢個地方咧俾佢擺，咁佢話：喂，我都冇地方擺，你拎翻走啦咁。喂，屌你，我拎到嚟，你叫我走，咁喺度僵持咗一大輪之後咧，出資中選會都冇話要收，啊，咁所以咧係好多啲喺過程裏邊好多刁難，咁仲有一啲係謠，我唔知係咪造謠啦，係咪？即係我今日睇報紙話嗰個台字啊，如果你不可以用簡體，即係上面一個即係好似三角形咁，下面一個口字，呢個台字唔得。喺官方嘅台字咧，係好撚多筆畫嗰個。 土字嗰個 嚇， 喺上面有啲土。 係啊，個土字嗰個。佢話你咁樣咧就唔係一個合法文件，所以咧退回。咁啊，即係你唔知真係假啦。後來有人話係假消息嚇，即係假新聞。咁但係。當有人傳出嚟就話咧咁樣咁樣咁好啦， 咁其實依個就係喺佢哋即係收集依、這個聯儲書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有講過依個問題噶啦。嗱，依個真係唔係假新聞嚟嘅。 嗱，所以咧之前係好多呢啲刁難嘅動作咧，佢係唔即係中嗱，老實講，中選會係一個中立機構嚟嘅。 嗯。 佢唔應該有刁難，佢唔應該有其他嘅政治因素擺落去嘅。你有我要求咁多，即係中選會要求個公投法要求咁多個聯署，你有咁多個聯署，咁我就俾你通過，就咁簡單啫嘛。至於裏邊嗰啲字眼關你 Q 事咩？係嘛？好啦，咁啊好啦，咁但係刁難完之後，結果呢49萬份裏邊咧，咁啊而家就有31萬份係成即係、就是、合格嘅。好啦，當佢交完之後咧，其實兩日之後咧。呢、這個黃英嘅陳英鉗咧就話啦，佢話我哋計過咧，有60%係造假嘅。 嗯，咁大鑊？ 係啊，咁但係咧，即係因為呢啲咧係其實發翻落去各地方嗰啲戶政事務所，俾嗰啲工作人員去核對你嗰個身份啊，簽名啊等等啊嘛，同埋地址啊諸如此類。哇！嗰啲地方話，喂，我都未開始數，屌你！你已 經 知道個收益60%合格， 唔堅， 所以即係你睇到即係呢個陳英鉗嗰個心態，佢根本係唔想俾你過，亦都想製造呢個社會輿論。好啦，咁點解頭先我講緊有48萬有49萬咧？嗱，當時佢接收嘅時候咧。是48萬多， 咁就國民黨佢哋依家盧秀燕去收到文件咧，佢自己點咧係49萬多，咁去到中選會咧，佢收啊，佢點？我嗰只只係點到48萬多，咁啊48萬多，你照我收先咯，嚇、嗯？點、知啊？過兩日咧，佢公布，又係真係49萬多喎、啊。好啦，咁爭咗依萬幾乜嘢嚟咧？跟住就話，嗱，你哋依啲咧有萬幾份咧係啲。死人連署嚟嘅喎，連 署之前已經死咗啦，咁所以咧 灌水 就話咧你係造假嗱，裏邊咧仲有啲咩咧？ 不一樣嘅 年齡不符， 嗯 啊，地址又唔啱，姓名又錯，資料不詳，等等等等，簽名又有誤，好啦，咁有啲又係又話你喂你嗰張你嗰幾嗰扎嗰1000多份咧，個撚個字都一樣嘅。咁啊，即係你哋造假啦！嗱，咁當然，嗱，我唔會否認會有造假，因為有啲人可能求勝心切，或者喂我打個電話俾你，你制唔制啊？你制我咪同你填資料咯，係嘛？咁都係我條友寫啫嘛。咁你行過得閒過嚟咧，你簽翻個名啦。咁可能又咁樣，有啲可能就更加熱心嗰啲咧，就拿嗰啲叫做學校啲通訊錄啊，咁啊抄，亦都有。咁有啲可能係嗰啲老人家嚟到我根本我唔係好識寫字嘅，咁啲工作人員咪幫你寫完之後，你咪自己畫隻歸路或者蓋個章。 咁其實依 咁所以字跡一樣，嗱字跡一樣，嗰個筆嘅顏色一樣，係咪好正常啊？咁但係原來佢話呢啲都唔得，你字跡同埋筆嘅顏色一樣咧，深淺度一樣咧，都係造假。咁所以就剔 Q 咗好多出嚟，所以佢一開始預設咗60%唔合格咧，係根據咁樣嘅 咁樣嘅原則。 咁其實咧，四十幾萬咧，佢兩日根本佢冇可能睇到曬，即係仲喺度核突，佢 唔係啊，根本都未開始核突， 未開箱，都未開箱，佢就已經話 政事務所嗰啲人都未開始工作嘅，屌我哋都未做，咁佢已經講咗話係60%啦，咁所以咧，你睇下陳英鉛。是很希望不過亦都製造一些輿論給一些假消息、他真的假新聞吳家齊他喂一些假消息出來給人家大家呢就炒起他、然後呢他然後就拿幾份出來呢就說、是這樣啦這個這樣的造假喂 他如果他知道造假當然不會做啦、但是問題你發了下去給地方很多地方的人他做法個個不同嘛 因為 你順便這個、這個第一如果我是要求28萬份的如果我是咁準確的屌我就俾28萬份咧，我使咧去到40幾萬份咩？梗係因為我哋都知道會擺咗落去之後，係好多人不同嘅人會做啲不同嘅手腳，所以希望做大佢，做多佢，能夠篩選出嚟之後咧，都能夠達到嗰個數字，係咁樣啫嘛，即係等於而家。立法會又好，區議會又好選舉，喂個區議會10個提名，你可能寫到2、3個提名嘅，點解寫咁多呢你多不會有獎啊！屌你多撚咗，你不會係即當選噶嘛？就是因為裏面可能有啲根本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自己選民，我哋試過噶啦、有啲我根本就不是呢個選區， 隔離選區嘅， 係嘛？佢好熱心啊！我支持你啊！我填咗個名落去，填埋身份證 number， 簽埋名啊！屌我都係原來 隔離區嘅。 我而家選 A， 你唔該真係你住 B 嘅。 有啲專登整蠱啊，謝公你嚟選啊，我支持你啊。 係。 阿 K 呢一次我哋一齊聯署啊，謝公佢啊。 跟住支持我去咗唔知邊度。 所以我哋兩條友都唔係嗰個。 咁所以即係呢啲算唔算有心造假？呢啲未必係造假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呢啲情形出現，咁所以咧就希望將個數咧越作越即係越煲越大啲，咁希望佢減咗嗰啲，因為。喂，你明知都走唔甩噶嘛？廉政事務所實查噶嘛，係嘛？屌佢作假嚟做咩啫？係嘛？喂，嗰條死嗰條友死咗，咁唔通我特登寫佢落去啊？我蒙混過關啊？你查得到噶嘛，大佬係咪？所以即係呢啲叫做你攞嚟噏，佢而家就係咬住唔放啊！話你做假，屌你都死人都廉署，你係咪做假？喂，屌你個！如果我搏，喂，屌我搏鳩你！求撚其啦！屌呢個係合格，嗰個合格。尤其是而家呢個民進黨政府，冚家產，我梗係要算盡你噶啦，我知你冚家產噶嘛，我一定係即係簽得越多越好，簽得到50萬份、60萬份、70萬份，咁我希望減啊嘛，篩咗一半就60%篩咗，我都仲有28萬份喺度可以通過嘛，係咪？都好正常噶嘛。好啦，陳英鉛啊，而家我要告喎，佢告邊個咧？佢唔知告邊個喎？ 咁好多人就話：，告嘅係告嗰個所謂領銜人啦，即係個發起人啦。咁但係發起人，我 唔係最大問題。個發起人冇叫佢哋做假先，發起人冇叫做假噶嘛。你發咗落去俾其他 發起人咧就負責做收件嘅動作嘅啫。啊，咁嗱發，因為喺呢個發起人嚟講咧，喺街市度，我整個檔口，我負責收件。咁佢冇一個法律嘅權力去核對呢啲係真定假，佢嚟到啊呢個字啊冇填漏嘢，冇填漏嘢喎。咁至於個地址係咪真係呢個地址？ 我話俾你聽，係就係㗎啦。 因為佢冇，第一佢冇呢個公權力，佢亦都冇呢個戶政藤本俾佢去核實。咁所以你填咗嚟，我就假設你呢個正確無誤㗎啦嘛。咁呢個最後個把關就係你戶政事務所嘅人，佢你根據個戶籍藤本去同佢睇翻啲資料嘛。咁所以你先有資格，同埋你先有咁嘅權力話佢係與唔係，我係冇資格嘅。 嗱，咁而家問題就係啦，賴清德就講啦，喺立法就話呢個應該走一個公投法，就係再修法，將法律定為嚴謹啲啦，就避免大量抄襲者。好啦，咁係咩意思呢？咁因為有人亦都係會提出啦，就話喂，你呢個公投嘅話，你廉署裡面咁多造假嘅話，呢個公投咧就唔能夠成案。好啦，大家諗到咩問題啊？如果咁樣做法嘅話？ 咁你官方咪擺啲假嘢落去咯， 係啦， 係嘛？屌你咪一閂燈，冚家姐好似以前國民黨最黑暗嘅年代，一閂燈，屌你成個票箱換撚咗，咁咪一樣啫嘛。我將你嗰啲掹曬出，掹一萬出嚟，我擺一萬假嘅落去，咁我跟住就封咗呢一萬。 我哋睇係啦，嗱咁咧就喺即係好幾年前啦。咁其實呢個問題咧喺國民黨執政年代都有提出嘅。好啦，咁有人反對喎。邊個反對呢？民進黨段宜康委員就講就住呢個問題就講啦，啊，呢、這個 這樣立法唯恐比、違反比例原則，有心人士若將往生者資料填上另行檢舉，就使整個公投連署殺入。這是民進黨自己說的， 其實他用這個方法， 其實 這個方法他 用了、 我自己我不想錢博你整個公投案、我不想通過，我就自己呢懷念你 街市度收連署書嘛，我自己整一萬份 送俾你， 系啦，啊咁啊，阿宋主委又送一萬份，跟住我自己去告發， 賭爆自己， 系啦，當然唔係話自己去填啦，咁你街市收啊，你唔會張張同我影相啊留念噶嘛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就係諗到呢個問題，好啦，咁但係當日阿段宜康啊，民進黨自己諗出嚟啊，依個話有問題，但係今日佢哋全面執政啦。他哋又拿出嚟，居然話要咁樣立法喎。 所以你中選會，你係唯一嘅標準就係嗰個公投嗰個門檻要280,000，有280,000就通過。你嚟鳩佢做咗1,000,000嚟，嗰啲冚唪唥唔合格，有280,000合格，你咪通過咯。你270,000你咪唔好俾佢通過咯。 係啦，咁 係啦，咁簡單啫嘛。如果你哋搞到咁多嘢做咩？ 嗱，剩翻如果你認為造假嘅，簡單。你咪掟俾個檢察官去做咯，唔關你中選會嘅事，即係你好明顯你大量造假。好啦，咁但係今次依單嘢咧一傳出，佢話要告咧，好啦，就成個台灣嘅檢察官咧都啊頭痕啦，好多人出嚟講説話啦，即係私底下講啦，當然就係點解咧？ 佢話都唔知告邊個好。 你十八萬，你十八萬份，你掟到落嚟。喂，我做幾多嘢去查查依啲係真定假？仲有我點查到邊個交出嚟嘅？ 係咪啊？公案 係啲無頭公案喎，你掟落嚟話要我去查，我點查先？阿永包工嚟審烏盤啊！ 係，所以咧，即係民進黨政，即係呢個中選會咧，即係都係一個即係東廠西廠內廠嗰啲人嚟㗎啦。 咁其實咧，依個咧即係阿謝公都講啦，我成日都攞謝公講，即係。紅綠就一家親，做法一樣。你睇下大家睇下，而家我哋香港選舉委員會係咪啊？本來喂你就睇人哋嘅身份，你人哋嘅資料、人哋嘅文件齊唔齊？ 你個選舉主任淨係睇啲資料有冇有齊曬，咁你咪俾個候選人咯，係嘛？ 喂，你而家做乜政治審查？ 你思想上面係咪港獨？關你交事咩？嗰啲唔係你去審查噶嘛？但係哦，原來。可以俾佢可以咁做嘅，佢中意 DQ 邊個？冚家鏟一個濕鳩嘅選舉主任，佢完全冇法律常識嘅，然後佢用法律判斷你係思想上面有問題， 同埋係無需要負上任何責任喎。依啲 DQ 人， 所以你而家個情形，你咪同中選會呢一集冚家鏟咪一鳩樣咯，冇分別噶，係嘛？咁但係你哋又會屌鳩香港喎，你又唔識屌鳩台灣喎，你死混撚嗰啲係嘛？啊，香港咧淨冚家鏟嚟嘅，屌你咁一個選舉主任，但係咧。喂，而家台灣嘅中選會其實同香港嗰個選舉主任做嘅嘢係一鳩無樣嘅，但係你班吳家產咧覺得台灣仲好啦民主，喺民進黨執政之下咧，喺哇呢個民主就直情係超英趕美嘅，咪錯曬咯，係咪？你睇到呢啲行為手法 咁誒依個 佢唔知道，佢唔知道運作係點運作噶嘛，其實。即係你可以見到，譬如話你中選會嗰啲咧，其實基本上咧，佢只係個執行者， 係啦， 佢睇住個標準嚟執行， 冇錯， 就唔係去判斷啊嘛。 所以我都話，我加八萬份嚟，冚家產有呢、這個500,000份嘅假嘅，其實都唔關你事㗎。 俾人啦，交俾人調查。 我總之我夠280,000份，咁你咪通過。 其他嘅 成案咯，咪就咁簡單啫嘛。 嗱，咁呢、這個即係話嗰個啲所謂造假票啊，或者死人票啊之類嗰啲啊，唔合格嘅票啦。咁其實喺依、這個2008年啊，即係喺當年啊馬英九任內嘅時候咧，咁有所謂依、這個入台咩即係入聯啦，入聯公投，即係用台灣國名義嘅去入聯合國嘅公投，裡面有80,000+有依個嘅嗰個票數仲多喎，即係唔合格嘅比嗰個票數仲多喎， 個比例仲多啦，嗰個 percentage。 係啦，咁當時嚟講咧，亦都話：喂，我哋要追究。咁當時嘅中選會嘅主委阿劉宜洲就講啦：話喂，好難做嘅喎，好難去檢嘅。但係當時咧都有係有120多個案件，即係話即係可能好離譜啊咁樣。好啦，咁但係去到法庭嘅時候咧，法庭係點講咧？喂，依啲嘢。點查？你查唔到出嚟嘅喎，同埋你揾唔到佢動機嘅喎， 咁所以咧係一百宗一百二十幾個案咧係全部唔成立嘅，當時嚟講係即係成功係有有抽過出嚟，啊檢察官係有做過嘢，但係喺法官嗰度咧係擋曬落嚟。 好啦，嗱，我哋睇睇盧秀燕嗰個所謂公反空污公投嗰個內容係點寫嘅咧。咁所以點解即係民進黨政府驚到要賴尿，又要即係想方設法啊嚇去即係否決佢？好啦，嗱，佢話你是否同意以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% 方式，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？ 火力發電咯，又係 每一年減低1%。 嗯， 咁即係話喂。以而家呢個火力全開嘅所有全台灣嘅火力發電都開鳩曬，都唔夠電用。 你仲要減？ 你仲要減佢？係嘛？咁你咪即係要個名？咁佢喂佢講明2025要飛入家園噶嘛？係嘛？咁但係喂你而家搞到火力發電搞到成個台灣都空氣污染，所以反空污法就係咁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但係呢個咧，如果通過咗咧，對佢嚟講係會 Q 大鑊噶嘛，係咪？所以佢一定要阻攔你，咁但係阻唔到啦，因為你法律上寫到死。 因為呢個問題啦，即係呢個電廠問題咧，咁有個有人又棄官啦，咁一陣間我哋後邊有時間我先再講講。 我哋講啦，我哋再講啦，我哋快快脆脆啦。 咁其實嗱，仲有個啊下一個，咁咧就喺今日又係今日發生嘅事情，就係呢個公法引申落嚟，呢個中選會引申落嚟嘅。咁因為咧。就呢個阿陳英田就話：喂，你合格比率太低啦，啊，所以應該唔成，就唔可以成案。咁大家知啦，我唔理你嗰個合格率唔合格率有幾高啊，總之我夠嗰個 28% 成案 就得啦，係啊，過唔到得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羅志強即係前呢個總副秘書長就出嚟講啦，就話：喂。就喺2008年，你哋民進黨入聯公投嘅聯署啦，裏合格率都係46%嘅啫喎，點解你唔講嘅？係 咯。 咁跟住，中選會就前就出嚟講啦，啊，即係前兩日出嚟講就公布話，喂，其實咧得呢個156萬份嘅咋，嗰個聯署人嗰個聯署數，咁咧就合格嘅咧就有110幾萬嘅。咁所以嗰個比率咧唔合格比率好低嘅。好啦，跟住羅志強就話：喂，抄翻資料，唔係喎，當年由總統你民進黨啊，或者呢、這個或者係呢、這個阿扁係啦，阿扁啊嗰陣時阿馬英九未信啊，仲阿扁做黨啊，仲即係佢哋包括監察院嘅數字都話係200幾萬份嘅喎。270幾萬份嘅喎，咁仲點解無端端中選會宣布嘅講而家講係少110幾萬份咧？嚇，因為如果按照當日嘅公佈嘅數字嚟睇咧，合格率得46%嘅，不合格率54%。 哦， 好啦，咁就住呢個問題，咁咧就牽涉到一個啦，你中選會喺官方網頁裡面宣稱上次嘅入聯公投，民進黨入聯公投聯署咧係156萬份。好啦，問題啦，就是、一個偽造文書，所以今朝咧依個羅志強啦，同埋一啲係國民黨籍的一啲議員咧，就去按零申告啦。 又去嗰度。 係啦，去告啦，即係大家好奇怪咩叫按零申訴咧？即係大家睇以前古時候，即 係 以前 嘅 古名冤， 中國傳統方式。 係啦， 不過電子化咗， 而家就 唔 古啦，就喺發。 真係撳鐘仔啊！啲嘢 係 啦，嗰個冇顏色嘅，真係鐘嘅。 係啦，好啦，咁咧今次咧去撳鐘仔咧，咁就睇下依個法院係受唔受理啦。應該檢察官 啊！好啦，咁啊，講呢啲啦，而家太多節外生枝嘅嘢啦， 嚇。 總之就中選會而家咧就係成為呢個淪為呢個民進黨嘅打手啊！係 啦， 即係總之佢唔高興嘅一啲公投法，千方百計係要希望阻攔你。咁而家阻攔唔到啦，咁冇辦法啦，係嘛？咁而家仲有嗱，國民都仲有兩個法案。數緊嘅，咁其他仲有啲社會團體， 係啦， 仲繼續有嚟嘅，即係總共如果係全部順利嘅話，十一個啊， 即係公投啊， 係啊，公投啊， 咦話咁好唔得， 所以我哋之前都講咗啦，今年嘅選舉啊好撚複雜啦，仲有喎，仲有喎，佢 係 將11個公投嘅票一次過俾曬你，然後咧只係第一個箱收集。 即係總之玩到你盡。 哇！ 即係你投，希望你投錯票。 係咯， 一路收集。咁你將所有投完之後啊，劈撚曬落去，咁然後咧嗰條吳家產就數，即係然後再分啦。哇！喺你分分類，總之好複雜啦。所以今年嘅公佈。我估即係我估應該係候選人嗰啲，即係選議員嗰啲會快啲 啦。嗰啲 公就嘅 公投咧，我估可能分分鐘好似香港啲選立法會議員咁咧，第二日先至 係啊， 玩 玩三年， 真係要玩兩三年。 好咁啊，我哋有少少時間，我哋落下一個議題先。 好啦，嗱，我先俾個引子先。嗱，好啦，嗱，咁啊，《謀殺》啊，一本書嘅作者咧叫郭 屠殺， 屠殺。 本書名叫《屠殺》， 中亦叫《屠殺》。 啊，咁啊，個作者叫郭特曼啊。 哦， 咁啊，郭特曼 咁 啊。咁啊，呢條友咧就喺咁啊嚟到台灣咧開記者招待會，就指控呢個柯文哲咧就曾經就翻大陸咧係指導。 內地嗰啲醫生， 嗰啲醫生 大陸唔好叫內地，叫大陸。 點樣使用嗰啲叫做 葉黑膜？ 葉黑膜叫做 ECMO 啊。ECMO 啊，即係嗰啲係液嘅啫。好啦，咁講葉克膜是什麼東西咧？嚇咁一陣我哋再講啦。 啊，有時間啦，咁講一講啦。即係其實我哋香港叫人工肺，咁因為咧，即係好多時候一啲重要嘅，即係啲好重要嘅一啲咁嘅手術裏邊咧，可能會令到心臟停頓啊，你個呼吸系統停頓咧，就用呢個人工肺咧，就幫佢人工呼吸 係 啦， 一個體外嘅呼吸循環系統啊，咁即係幫你喺出邊，即係幫你喺個肺喺咗外邊做一個肺俾你啊。咁啊，台灣最高嘅紀錄，應該世界紀錄嘅台灣產生嘅117日有人用過啊，即係嗰條友可能個肺功能唔知點樣縮曬。 而阿柯文哲就係。台灣的專家是頂尖，可以說是去引入的。 好，待會再說。 好。